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就见阿弥讷讷退开，自己捡了坡刀退将出来，立于端木翠身侧，一言不发。端木翠看在眼里，也不多话，示意兵卫先将展昭押回狱中。直到展昭去得远了，阿弥才吞吞吐吐道： 姑娘，这个人不像是会杀死于副统的。 怎么说？ 他刀法精妙，而于副统是两刀斩首，斩痕 即便不是他杀的余毒，但他跟秦牧一家有干连，脱不了细作嫌疑。阿弥不说话了，端木翠忍住笑，故作严肃：此人来历可疑，须得严加审问，交给别人我不放心，就由你来安排吧。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都得给我问出个子丑寅卯来。嗯， 若是动刑拷问，需审得分寸，他现在身上有伤，如若扛不住了，那可就什么都问不出了。 动刑？我看阿弥多半不会，是吧？自展昭被从牢中带走那一刻起，齐木一罗悬起的心就未放下过，直到斜上方的甬道处隐约传来地牢门开启的铁链锒铛声，他才微微舒了口气，睁大眼睛向着甬道入口的方向看了许久，展昭的身形渐渐清晰，齐木一罗的脸色却渐渐变了。 展大哥，他们对你用刑了吗？ 其实他早该想到的，自己的父亲和二叔被刑讯如斯，展昭能胡轮着回来已经算是上苍庇佑了。饶是离着牢门还有数丈远，展昭还是听见了，他微微抬起头，冲着齐木耶罗淡淡一笑： 不碍事。 这句不碍事不知怎的竟惹恼了押送的兵卫，离着较近的一个想也不想，重重一脚踹在展昭的膝上，骂骂咧咧道： 哼，不碍事，真是贱骨头，不死不知道怕。 展昭身子略略晃了一晃，旋即稳住。齐木一罗眼见他膝盖周遭都被血染透，眼泪刷地流了出来，哭道： 有伤， 哼，明儿脑袋和身子在不在一起都指不定，到时候有你哭的。 齐木一罗站都站不住，挨着墙慢慢软倒，双手掩面痛哭不止，依稀听到牢门开启闭锁的声音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忽听到耳边一声叹息，展昭轻声道： 齐木姑娘，你不要哭了，我真的没事。 齐木一罗哽咽着抬起头来，泪眼模糊中见展昭虽是面色苍白，但唇边仍带着浅浅的和煦笑意，目光澄澈如初，清明中透着亲和宽慰之色，也不知怎的心情竟渐渐平静下来。怔怔看了展昭良久，慢慢垂下头去，泪水打落膝上，低声道： 展大哥，你救了我们，反受我们连累，我心里实在难过得紧。 齐木姑娘，我倦得很，想休息了。 齐木一罗待想说些什么，见展昭已合上双目，唯恐打扰了他，忙往角落处避了一避，眼角余光瞥到昏死一旁的父亲和二叔，念及前路渺渺生死不定，刹那间悲从中来，倚墙潸然，竟不知不觉沉沉睡去。再醒来时已是子夜时分，壁上的火把早已灭了，整个地牢一片漆黑。齐木一罗茫然四下乱顾，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双目才渐渐能适应黑暗，模糊地看到些影像。 齐木典和齐木丁还在昏睡，而展昭依旧维持着先前的姿势，腰脊挺直，乍看上去竟似黑暗中凝固着的雕像一般。齐木一罗盯着展昭的背影看了许久，一个念头忽地自心头浮起， 展大哥是真的睡着了，还是一直没有睡呢？ 于此想时，蹑手蹑脚起来，轻轻踱到展昭身边，方抬眸看时，展昭恰于此时转过头来，眼眸亮若晨星，于此黑暗之中更是精光射人。齐木一罗猝不及防，啊呀一声便向后倒，忽觉腕上一紧，方借着这力稳住身子，展昭已迅速撒开了手去。齐木一罗面上微烫，讷讷地说不出话来，顿了一顿，才轻轻挨着展昭身边坐下，鼻端闻到展昭身上的男子气息，更是心慌意乱，偷眼打量展昭，黑暗中偏又看不真切，心中百种思量，先还理得清分得明，到后来乱作一团，只用手拼命捻着衣角，可怜那丝络之锦几不曾被他捻作破棉烂絮了。终耐不住这气氛僵滞，齐木一罗忍不住开口， 展大哥，你是不是有心事啊？ 心事我也不知， 心中是否有事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展大哥，若是有事说出来也许会舒服些。 展昭不语，沉默半晌，忽地开口， 齐木姑娘，若是你有一个朋友，原本交情甚深，后因变故而天各一方，终能得见之日，他却与往常判若两人，你心下会作何想法？ 展大哥，你口中的判若两人指的是他对你不复往日情分吗？ 黑暗中展昭的身形不易察觉的一震， 我指的是他似乎从来就不曾与你认识过。 齐木一罗心下已猜得七八分准，微微笑道， 展大哥，你与他分离多久了？ 若说才分离片刻，未免失之偏颇，因此上展昭语焉不详。 很久了。 展大哥，人是会变的。 变到与自己的旧交形同陌路。 或许他不想认你呢，又或许今时今日你们的地位天差地别，他不想让你打扰他现在的生活。 他不是这样的人，齐木姑娘，你终究是不明白。 齐木一罗愣了愣，垂下头去，忽地想到什么，又很快抬起头来。 又或许你后来见到的根本就不是他，只是和他模样相似的人罢了。 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旁观者的想法与自己不谋而合，展昭竟没来由的有几分欣慰。 又或者他根本是忘记你了。 忘记？怎么可能忘记？ 那也说不清啊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有一天半夜，爹爹突然从外头带回来一个奄奄一息的男子，说是自己的舅舅。那人浑身是伤，爹说是被捡进了强人掳去，受了不少罪，好不容易救活转来，可是那人却不认识爹爹了，以前的事情也通通都不记得了。展大哥，这不是忘记是什么呀？ 展昭不说话了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齐木一罗听到展昭压得极低的喃喃声， 忘记，真的是忘记了吗？ 喜欢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山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流之魂醉云无常阳。